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再讲下陈包养唔会有错啊？ 诶，冇错， 即系上个再上个再上个三集咧，嗰啲呢三个礼拜嗰三集咧都系讲陈包养，但系上几集嘅陈包养咧就系讲啲爱情拍拖结婚片啦，叫做啊， 即系讲下你嗰啲情史咯，有少少 都算系啦，吓啊，我补充下先，即系你有啲网，我咪透露咗阿的有而家翻咗大陆沟女嘅， 你有讲阿的两个字咩？ 有， 你老友啊嘛，你讲 唔系佢呢个 节目主持 系 嘛？唔系前节目主持系另外一个阿的个老友。OK， 咁啊，有啲网友就问个爆鸠阿的啲嘢出嚟，咁我话俾你听，我系会讲嘅，但我唔会话你几时讲。我即系我有一个咧，可以几年后先至讲嘅人，其实我做过一啲爆网友嘅节目咧，吓系几年之后嘅事嚟嘅，其实。 即系网友要求你爆阿的啲嘢系咪？ 系啦，系啦。 但系你就一定会爆，但系就唔会。 即系除非突然间《智能俱乐部》停播啦，咁我一定有机会讲，我唔保证嘅。但系咧就你唔好谂住我而家会讲。 唔系我好奇， 因为有咪听我先，我而家讲咧，你哋就会知道我讲阿的噶嘛，因为我一定孤人其名噶嘛。 哦，明白。系咪先？唔系我想问问，咁啲网友点问你先？ 爆阿的咯，俾埋货金。付咗一蚊俾我，爆下跌出嚟，督佢出嚟啊！嗰啲咁嘅嘢， 即系讲下个来龙去脉。 系咯，来龙去脉啦咁样。 咁唔好。 咁样我系会讲嘅。如果有生之年，应该会讲嘅。但系我亦都可以，即系我唔会即刻呢个时间讲，等你哋估到系佢嘅。即系可能等佢一两年。即系如果智能俱乐部仲有一两年做啦， 即系跟住就话某人咁样样，就可能 我又会改咗另外一个名噶啦， 改咗另外一个名， 都有少少改嘅，有少少改用嘅，可能地点啊。啊！嗰啲嘢会有啲改用嘅，咁我唔会俾你知道佢，我讲佢嘅，但系 你系会讲佢嘅， 我系会讲佢嘅，因为其实如果出埋网友咧，我好捻多网友要出埋嘅，乜大的啊、空少啊、碌出埋咗啦，碌正啊，我本书都有讲佢啦，系咪先？我本小说吓，咁啊，嗰啲唔好讲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后咧，今次咧，我都系讲翻呢个陈包养嘅小三二奶片， 嗯。 Okay. 即系好多人咧，就将小三同二奶就混乱咗。佢觉得小三同二奶系同一种。 唔系，我阵间问你，我就知道咧，香港人咪叫二奶咯，大陆人咪叫小三咯。 其实唔系， 即系以我嘅理解咯。 小三同二奶系有少少分别嘅。 即系我真系想学下嘢咯。 啊，有少少分别嘅。但系未讲呢样之前咧，咁啊，梗系讲下我啲政治立场啦。 啊，有拉布啊！啲網友有冇投訴？ 唔算拉布嘅，其實唔算拉布。而家個個都咁講啊，老蘇又咁講，阿的 咁人哋老蘇政治講政治揾食噶嘛。 前節目主持人又咁講啊嘛。 節目主持做咗名人。 而家K.O. 朋友位咁講。 你應該話係前節目主持名人啦，唔係前節目主持人啦。 咁撚犀利，我唔理啊。通常 聽 online 都有成破萬人聽。 喺我嚟講，就個個都一視同仁嘅，我唔會有咩名人唔名人嘅分別。你知道我啲性格噶啦，係咪先？我唔會係見高就拜。見低我又拜，我係咪唔拜啊？或者咧，我只係拜我自己嘅啫。 即係高你又踩，低你又踩。 係我係咯，係咪即係踩噶嘛？啊，咁當然朋友嗰啲我梗係留一線啦，但又好想見咯。嗰啲唔妥嗰啲我梗係唔會留一線啦。我前年佢成個攬炒噶嘛，係咪先？即係而家即係呢排啊，有風聲惡雷啊嘛，即係有個 topic 啊講得好撚緊要噶嘛，就係講緊呢個去留問題啊。即係去留肝膽兩軍輪啊！ 今日係錄音，依日係八月廿一號喎。 啊，有又啦，咁就而家係講民主派應唔應該翻立法會做呢、這個 接受一年個委任？ 委任咁樣，即係嗱啊！我首先我講咗我嘅立場先，即係我喺 Facebook 我就唔會講噶啦，因為我覺得係一個香港人嘅分化嚟嘅，係一個黃絲嘅分化，一個可能一個泛民主派嘅分化嚟嘅。 嗯， 嗰啲支持者嘅分化啦。 嗯。 即係如果我講咗我 Facebook 講個立場，通常佢哋就會喺我個留言嗰度咧就嗌交。 哦，即係留言入邊 啊就嗌交。 阿 A 同阿 B 又唔係鬧你， 唔係都會佢指出我個錯處。 嗯， 一陣整住係我唔啱嘅話，啱嗰啲就撐我， 即係有人幫你拖。 講下跟住就嗌交嘅。哦，即係其實我見唔少啊，即係我就唔想，因為而且呢一次係真係一個分裂嚟嘅，我覺得係一個泛民主派嘅。啊，咁我所以我盡量我會俾人知道我嘅立場，但我就唔會公開comment喺節目咧就唔怕啦。你冇得點我噶， 如果我講緊嗰度，你屌我做咩啫？ 咁啊，唔係講完喺你嗰度留言得唔得啊？ 咁你留言嗰啲，你喺我有啲無關痛癢下邊嘅留言，係冇人睬你噶嘛？ 咁啊 係，咪？所以又冇問題啦。即係我表明我嘅立場，我係應該認為唔留嘅，係唔應該做呢個立法會議員嘅。即係理由就好簡單嘅啫。啊，因為其實我個立場都同阿恩仔你唔同係咪？有啲唔同啦，有啲唔同。 大方向相同，就小方向有啲唔同。 我就認為應該唔應該留嘅，即係我係認為，喂而家呢個係真係一個委任嚟噶嘛？即係以前嗰四年，我哋已經係俾咗一啲即係授權咗嗰二十幾個選咗立法會，咁我哋係授權四年啫嘛，我都唔講呢一個問題，我就係講呢個齊上齊落嘅問題，好唔好啊？即係全坊間冇人講過。即係有人講過嗰啲，我費事講啦。你聽老蕭啦，你睇鬱敏啦。佢兩個立場都同我一樣嘅喎，基本上。OK， 嗱，我講一個問題：陳淑莊留唔留先？佢乜嘢環境先？ 佢身體有啲事。 嗱，佢身體有病啊嘛，即係佢曾經有病啦，佢有個腦瘤啊嘛，係咪先？咁你係咪要佢入呢個立法會先？為講坦白講，係喺人道立場啊！我林鄭話齋喺人道立場，我梗係反對㗎啦。如果再投票，我都唔會投俾陳淑莊噶啦。喂，一個健康係一條命嚟噶嘛。好啦，既然我係唔希望陳淑莊，嗱，我唔係話佢政治問題，我係佢身為佢身體着想，我唔希望陳淑莊做呢個立法會議員，大家齊上齊落噶嘛。咁啊，就大家唔好做咯。話明齊上齊落，呢個係民主派共識嚟嘅喎。啊，淨係呢個立場，你都駁我唔到啦，係咪先？即係唔好講話，基本上個任命係人大任命俾你噶嘛。人大有權要嗰四個 DQ 嘅做又得，唔俾嗰四個 DQ 做得，咁呢一個就唔係委任係咩啊？佢有權叫你做，有權唔俾你做喎，呢個唔係委任係咩啊？咁你如果你嘅仔就走去參與，咁咪即係增加咗佢個認受性咯，係咪先？即係呢個係我大方向啦。當然啦，咁相反意見，我想聽下你嗰個相反意見。 我唔係我同你差唔多，不過我個意見咧就係、 是、你都可以留噶嘛， 唔係可以留。我嘅意見咧就係、是、人工我要照鬥佢， 啊， 照鬥 即係留咯。 唔係跟住咧，我可以嗱有幾個方法，一係唔開會，咁咧如果唔開會咧，就因為份人工唔好益佢啊。咁但係咧，泛民主派為咗唔好俾人話貪錢咧、自己嗰十皮嘅人工咧就捐出嚟，交俾中央處理，我哋即係整個大圖， okay， 即係你明唔明？就唔好俾人話你貪錢，但係咧就唔好一個撲街政府。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同埋咧，可以我呢個方法有個好處咧，就可以 keep 住啲議員辦事處幫啲弱勢啊，廿、萬一個月就大概廿零萬噶嘛，實報實銷開支，養住嗰班人係你要同我呢個社會 connect 啊。咁你嗱咁入到去咧，即係我一個方法就係直情唔開會當杯葛啦。但係我都係會留低一個人係拎啲文件 啊。 立法會嘅文件係私人噶嘛， 老蕭嗰只啦，即係老蕭嗰只啦，差唔多。 同埋咧，我係點下人數啦，同埋另外咧，我另外有一個方法咧，就係咧，因為我哋而家咧議會抗爭，你話可以抗到點啊？你係咪殺人放火啊？得唔得？ 唔得。 即係你會唔係？即係如果你話有個議員， 即係坦白講，而家你甚至乎即係國安法出咗之後，你甚至乎咧一個好嚴重嘅拉布，我諗你都做唔到。 唔係我好，即係我即係你，即係好老實嘅，我要講真話啦。你話而家啲咩本土買成又話入到去咧，又真係要全面抗爭啊！咁你係咪打柒嗰啲人先？ 做唔到啊！而家人今日做唔到。 你可以做到，你打一次，你跟住俾人拉，跟住俾人告，跟住坐監，係咪？你最多做一次。你係咪你話你嘅議會抗爭係咪咩？如果我咧，我阿恩仔嘅提議咧就係、是、入到去，如果見到鄧炳強、林鄭，直情喺個議會上邊，連啊議會抗爭始祖我哋嘅老師啊黃毓民都未做過嘅，點樣樣啊？用廣東話嘅正宗粗口，直情話屌你老母林鄭月娥，屌你老母鄧炳強，議會記錄嚟噶嘛？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或者你撲街冚家產，你同我收皮？即係你明唔明？嗱，而家啲人太有乾淨，你一講你又話掟嘢，又話掟屎，又話成，邊個做得到啊？做唔到，你會俾人拉。我因為講句粗口，正宗廣東話嘅粗口。你咪最多俾人趕咯，你會唔會坐監啊？喺立法會嗰度，最多俾個主席趕出去啫。 我覺得其實好輕嘅，即係我 唔係即係你唔係，起碼出咗我哋嗰啖氣啊！連啊議會乜嘢撲街撲街嘅咪得啊？ 撲街啊！撲街！ 即係撲街都要講諧音啊！阿黃毓民啊，話又話自己又掟杯又掟蕉啊！喺議會直情講屌你老母四個字都唔敢啊！如果你有人啊肯夠膽喺個議會度屌啊特首老母啊！ 屌啊鄧炳強啊，咁會唔會佢仲會啊？我哋老師仲會唔會話你做唔到嘢啊？起碼佢都做唔到你個記錄先啦、啊。即係咁，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即係要諗下點樣做啊？即係唔係話鬥翻人工，又話做翻以前啲嘢？咁我梗係唔撚使佢哋入去啦。 即係我哋唔同啊！我哋嗰啲 point 咧，即係去同留咧，個 point 都同人少少。 唔係，我係全香港第一個講，我入到去就係屌你老母四個字。 嗯， 就講啫。我相信如果你肯講咧。你话佢算咧，我谂好多人会支持你留低啊、嗯！你真系睇你系咪真系屌你老母林郑月娥，系咪咁样讲？ Okay, okay, okay. 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咁啊，嗱，立场讲咗啦， 扑街冚家铲邓炳强、啊，指住佢系个议会上面指住佢直播啊、嗯！立法会系有直播嘅，喺全香港750万人面前啊，直播指住邓炳强啊，搵只手指屌你老母啊！ 要会议记录好似要删除喎， 删咪删咯，起码600万人睇到先啦，同、嗯、埋你可能会上埋头条添啦，同埋睇下你主席点样赶你出去啦，唔赶到咪即系你明唔明？ 冇得讲啦，冇得唔讲。 即系你要谂下点样做啊嘛！嗱，我呢啲唔使坐监嘅，讲出去冇人做，但系系咪好震撼？听到都兴奋啦！嗱， okay, 如果 即系现场， 你呢个讲法我以前都听过噶，好耐以前你讲过噶。 我之前講過，但係冇人做。 我都 buy 㗎，我都 buy。 係啊，就係冇人做。 唔係咁講， 即係大家即係集思廣益講出嚟啊嘛。 我認識嗰啲嗰班議員咧，真係係得好似得阿黃毓民會聽，會講下粗口。其他我認識嗰啲都冇一個會講。 黃毓民講係講撲街普通話諧音。 喺現實生活裏面可以會講下粗口。 哦，即係現實生活。 現實生活其實我認識嗰啲基本上係唔講。即係嗱我比較熟少少嗰啲朱凱迪啊嗰啲，佢真係唔講㗎。 唔 係 啦，即 係咁，其實有冇程度啊？即係我識就識黃毓民啦、啊、我真係唔好話識啦，我唔高攀、啊、我見過佢啦，佢真係屌你老母 喎！ 但係佢有一個廣州口嘅 energy 啫，其他議員我覺得冇嘅，即係唔係唔識講嘅，你根本就唔會講咧。因為有啲人好 elegant 噶嘛。 因為而家 即係點樣 elegant 到點樣咧？我講個古仔俾你聽啊！咁有一日我同阿何秀蘭行街，咁啊即係錄完啲節目啦，咁樣咁啊同阿何秀蘭就一齊走啦，喺條斑馬線度，唔係紅綠燈度。咁我見到冇車嘅，但係就紅燈，即係唔應該過馬路嘅，我就照過。咁啊，何秀蘭企咗喺度等。喂，我心諗黐線，交線已經冇人冇車，做乜撚嘢你？咁佢係要等我綠公仔著啦，佢先至行嘅。即係有啲人係咁樣嘅， 因為 即係佢唔使嗱，坦白講，佢唔使呃我嘅，佢唔使阻場氣去呃我噶嘛，係嘛？啲守法嘅人嚟噶嘛。但佢真係本身都係咁，即係你要求呢一班咁嘅立法會議員走去講粗口，其實。佢哋唔係，可能啲張君陽啲新嗰啲咧，就會好啲，舊嗰啲唔得， 要爆你啦！你識何秀蘭嗰時，佢都係議員啊嘛，咁議員佢真係唔可以紅燈都過嗱，佢當年啊， 冇人嘅喎，咪先冇人嘅喎， 咁你唔知道上面有冇人嚟影到佢噶嘛？ 你嗰個年代邊有咁 即係你講緊都係2000年之後啦，嗱，同埋，所以何秀蘭後屘咪選唔到咯，咁守規矩，即係而家你對住 嗱，睇下劉慧卿，佢隻箭豬身都跌落條褲入邊。 我想講下就係話，因為你以前對嘅對手係英國佬，同你而家對共產黨係一個。唔守信用嘅人，你個方法就唔同啦，所以佢哋係勾曬噶啦，所以佢咪都選唔到，長毛都選唔到啦，即係初選都衰啦，嗱，即係好老老實講啦，因為公眾已經係對佢依一個嘅方法係覺得係冇曬希望，想啲嗱新人有冇希望？得個希望嘅，你話真係做 未見過， 真 係未見過， 喂，好老實，即係我又講少少啦， 好啊， 我整啲擺個樽裝個天拿水透明。到時講講下嘢，我嗰啲出嚟倒落自己個頭度得唔得啊？即係開會嗰陣時，或者咧我咧就嗱，即係一戰男嘢講下啦，好似 SM 咁，我鎖鏈鎖住曬自己，跟住嗰件衫遮住，到你趕我出去嗰陣時，我再揾條鎖鏈鎖住自己喺張台個角得唔得啊？鎖住自己揾個鎖鎖四五個，即係諗，你係真係要有個心去諗，去真係做。而家個個都話抗爭性咁嗱，即係你諗都好嘅，許志峰啲掟下啲腐爛植物嗰單嘢，即係都係 OK 嘅，我都覺得 OK， 但我都係唔夠，真係唔夠。即係你話真係俾得十皮嘢入去，如果你話俾我啱仔入去，我一定做曬嗰啲嘢，我一定揾個一定講粗口先，咁我一定揾鐵鏈鎖住自己先，係真係鎖啊，揾啲大塔嗰啲鎖，等佢搬你都難搬啲啊嘛，或者四五個人捲埋一齊咪難搬。 唔係㗎，我如果我做立法會議員咧，我唔會做呢啲咁嘅嘢。我会净系争取一样嘢嘅啫，红灯区合法化，有个死女，我攞条命。 唔系，即系你话要讲抗争，即系类似啦。咁你话即系可能， 因为我咪搞呢个最唔想搞嗰啲。 即系你话天拿水啊，剩嗰啲可能夸张啲啦。咁但系就都即系都得噶嘛，你唔系嘛？即系举个例吓，即系依全部系我发梦谂到嘅嘢啫。 我哋15分钟噶啦，嗱呢一发泄好身够啦。 系啊，发泄够。 啊，发泄够啦，咁啊，今日讲翻。 呢個包二奶片先啦，先講。 唔係，有咩睇睇？你上集最尾大概講邊個？唔好記得。 第一集即係我哋嘅《秦包飲邊》咧，第一集就講八十年代。 即係你溝你 九十年代、二千年啊嘛。咁而家呢個《秦包飲邊》都係差唔多嘅啫。 係。 呢《秦包飲邊》嘅二奶邊同小三邊。 即係你而家想講係唔係溝女式㗎啦？冇 溝女式。係 啦，我明白。因為我哋上個禮拜 都差唔多嘅、但係咧喺嗰個起源啊。 嗯， 即系我又讲翻起源之后，都系讲翻嗰句啦。改革开放，改革就难啫， 开放 就易啦。点解易啊？抹地咪得咯，明先？ 唔系，我问你头先。 我呢个开头一定要讲埋嘅。邓小平高瞻远瞩，佢同你讲要一部分人富起来，你同时让一部分人嘅富子绝下来，系咪先？咁嗱，呢样就令到好多。即係當時八十年代係令到好多女子，唔好話貪慕虛榮啦，都會過嚟深圳揾食，令到深圳一個特區起飛啊！咁其實相貌好嘅，咁就可能有啲就俾人包咗啦，可能有啲嘢你知即係開放啊嘛，即係而且嗰啲女又真係好靚噶嘛，咁啊好容易俾人溝到，溝咗咪做俾人包住包二奶咯。其實點解可能係個包二奶而唔係咩咧？嗰班人啊，最重要係嗰班人。第一班人過嚟啊，深圳包二奶嗰啲唔係廠佬，唔係應該講有廠佬嘅，因為廠佬一路都有嘅。 一開放又 最多嗰啲其實係咩咧？係中港司機，即係揸貨櫃啊。而且佢哋揸貨櫃嗰啲咧，當時嘅揸貨櫃好好揾嘅。即係而家揸貨櫃嗰啲都可能真係四五萬蚊個月而家啦。中港貨櫃而家。但係講緊八十年代揸貨櫃已經係講緊六七皮嘢，甚至十皮嘢一個月嘅。 喂，我聽到少少嘢，我講兩句。 我哋講兩句先。 即係我真係識以前咧，真係識個中港司機吹水啦咁樣。佢話咧做中港司機，即係開頭啊，唔係睇你份人工，係睇你帶乜嘢。佢同我講，佢話就算你當年啊，講緊啱啱開放。一個嗰啲普通嗰啲叫做唔係紅白藍袋嗰啲背心維康袋。裝一袋火機，普通嗰啲火機，唔係電子，即係你明唔明嗰啲，即係拆拆嗰啲， 即係 嗰包嘢都可能賺到一千幾百嘅。仲有我聽佢講咧， 嗰陣物質缺乏啊嘛， 同埋走私車胎， 嗯， 即係點樣樣咧？即係我講講啦，即係但可能如果其他識途老闆都知，不過我聽我同啲後生仔講啊，全架貨櫃車幾多條胎咧？可能而家一數可能十幾條、十八條啦，大概啊，即係嗰啲拖頭嗰啲。咁你上去嗰陣時用新車胎， 新胎翻嚟換舊胎， 係啦，嗰度一條胎好似話唔知五十定一百蚊，五十，即係我印象中係五十一百，你攞五十十八條， 咁啊千八咯， 唔係十八條就九百咯，一百就一千八咯， 係咯， 即係你咁樣你諗下咁啊八九，喂，當其時八十年代嘅八嚿水九嚿水喎，或者千幾蚊喎， 好撚勁㗎咯， 係好勁啊，真係好勁， 即係當時嗰啲中港司機咧，佢揾錢揾得多，咁咧咪形成喺度消費消費。 我想講講，同埋點解嗰陣時可以即係個車一袋嘢就賺到咁多錢咧？同埋咁容易咧？因為都要濕過水濕腳噶嘛。即係你明唔明先？你明唔明我意思？即係容易帶，你肯跌出去，你賺嘅多。喂，個關嗰個阿 Sir， 你俾少少，你又可以帶到好多咯。而家唔得啦嘛，而家即係有規有矩 啦。規矩啦，而家規矩咗，唔係有規矩，規矩咗。 規矩咗， 規矩咗啦。係係係。咁即係當時嗰班中港司機咧，即係揾到啊！ 就揾咁多，爭咁多啦。 咁佢揾到佢哋咪一個人飽暖就私人肉噶啦。 嗯， 係咪先？咁通常啊，點解嗱？咁你一講咗呢個包二奶，就一定要講二奶村。咁其實深圳最出名嘅二奶村喺邊度咧？ 黃貝嶺。 唔係，差唔多近啦。 向西村。 唔係。 近黃貝嶺就， 喂，點會知啊？ 冇杯。 屌唔係，水庫， 即係你住嗰度。 我住嗰度， 嗰度點解係水庫？ 佢一個地理啊，佢就喺洛文錦道過關，就一條路咧就直去向西村，而且以前嘅嗰個係八百半你喐二馬咧，向西村唔係水庫，嗰個係八百半你喐， 唔好記得啦，唔記得咗。 嗰陣未有撚喐二馬咩？嗰度有一間好，嗰個喐二馬嗰個位係一個好大 N 咁大。嘅露天停車場， 哦，即係泊架貨櫃喺度， 泊架貨櫃喺度就你噶啦。咁所以因利成變咧，即係喺太陵花園啊，太陵花園嗰度後邊咧，就係八百半定啊。而家我唔記得咗邊度，嗰度好呢個好 閪迷咁撚大噶，嗰、那個露天停露天停停車場。咁嗰時咧，啲貨車咧就泊曬喺嗰度。咁咧亦都有啲，即係嗰啲誇張到點樣咧？即係其實我唔好明嘅，係要排隊， 即係泊車要排隊。 啊，排隊等前邊嗰架車有人走啦，你先至可以入去啊！ 即係冇位咯， 嚇冇位咯。但係嗰個停車場閪迷咁樣大嘅，好恐怖啊！真係。我唔識，我唔知，我唔識講幾多公頂嗰啲咁嘅嘢啦。總之就好誇張嘅。咁啊，因為嗰度有個恩利城邊，一個關就可以喺水埗泊車。咁形成嗰邊 咧，即係你而家講緊係八十年 代，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係啦，八十年代尾。 O、okay, K， 明白。嗱，即係你住水埗嗰陣時， 都未住水，我未 住水埗。即係開始去大陸玩啦。 啱啱 ，O K， 啱啱去大陸玩嘅。咁就因為咁樣咧，就令到好多人就會租水庫啦。所以水庫咧。就是這個深圳的第一道的二大村，跟住之後呢啲人就唔同啦，一樣去水庫，但係呢去咗水庫之後呢，跟住佢哋就坐車搬去黃貝嶺啊，搬去呢、這個湖貝路住啊，咁或者都唔淨止㗎喎，即係有啲人因為你啲中港司機㗎啦，咁你住喺水庫其實都貴。 嗯， 即系嗱，当然佢有钱啦，佢哋住都住太陵花园嘅。 OK， 系， 即系喺深圳嚟讲，但嗰阵当时嘅太陵花园咧、已经一级豪宅嚟噶啦。 即系水库。 系啦，有 lift 啊嘛。 哦，有系 以前冇 lift 噶嘛。喂，大陆嗰啲咧，佢农民房嚟噶啫嘛，六层楼高，你住三楼嘅最好噶啦，基本上系嗰啲。 三楼最贵啦。 三楼最贵噶嘛，但系佢哋啲即系消费都系啊，因为佢哋搵成十皮嘢一个月啦。 喂，我唔知点解识亲啲 friend。即系咁讲，全部住五六楼啲穷閪， 穷閪嚟噶啦，穷閪嚟， 系咪可唔可以咁讲？ 即系穷閪嚟， 哇！真系廿楼梯顶唔，嗱，即系咁讲啊，即系讲翻先。我就嗱，即系我以前都 OK 啊，试过玩一夜城噶，咁试过两次玩一夜城嘅，就即系好大胆啊！嗰阵时，即系其实啲冇人唔好学啊，太危险啦，唔知点解爆房都唔去，即系话条女跟住走就搭的士跟条女啦，两个即系印象中有两次，真系行到气喘啊，行六楼啊， okay. 五六楼啊。即係好誇張， 我行過好多次噶啦。 OK， 我行過都好多次啊，因為我啲拍拖經驗咧，啱啱未， 唔係。如果你自己住，你唔會住六樓啊嘛。 我唔會，但係啲女，你溝緊嗰條女，嗰條女住六樓噶嘛， 因為佢窮， 梗係住六樓噶嘛，係咪先？ 係係。 咁跟住咪形成佢哋喺形成咗咧，佢哋喺周邊嗰度租咯。但跟住咧已經唔係啦。即係太陵花園都可能叫做貴啊。咁佢哋都會租邊度咧？跟住就係租呢個龍珠花園。 嚇！即係又係龙珠花园草埔唔系 布吉啊嘛， 布吉草埔，我布吉系啊系啊， 点解要租龙珠花园啊？个理由又系同喺中水库一样，系啊，龙珠花园梗系有啲啦， 花园， 所以咪都有， 即系有得泊车， 有一个好閪迷咁卵大嘅 停车场，咁草埔近啲，唔系即系布吉近啲，一条直路过咗， 啊，因为我一 近个水库少少， 点解太陵花园系太陵花园啊，龙珠花园呢啲？會是真係最出名嘅二拉村咧，其實個地理環境係好緊要，就因為佢哋有一個閪迷咁大嘅停車場， 即係有停車場就有中港司機， 冇錯，有停車場有中港司機， okay, 有中港司機就會包二拉。 OK， 嗱嗰日佢哋點樣呢揾二拉嘅嘢係簡單到點，你知唔知咧？ 我聽人講咧，嗰陣時一本本簿啊嘛，你之前都講過啦，話突個角出嚟，啲女都會買你噶啦。 回音正嘅突角出 嚟，係咯，聽你咁。 但係咧，喺好簡單，譬如阿恩仔你，係中港司機，咁你又已經包咗二拉啦，啊咁樣，咁你個朋友我刁文牛，咁啊第一同行家嚟嘅，但係我就冇二拉喎。 介紹啲姊妹俾你。 冇咗啦，哇！嗰時一介紹就屌，即係我係有幸咧，即係有朋友真係做呢個中港司機咧，我睇住佢點樣介紹嘅。今日咁樣喂，今日阿啲文牛，嗰陣我咪叫啲文牛嘅嚇，牛仔啦嚇嘅咁樣，我哋去揀竹啊，咁揀俾你揀翻粒嘢竹啊，咁我跟住佢咯，咁啊喺水庫嘅一間嗰啲屬於茶餐廳嗰啲港式茶餐廳，嗱嗰陣個港式茶餐廳咧， 好難食嘅我估， 嗰啲咖啡係點樣嘅咧？ 神山 用嘅，係咯神山虎，即溶啊， 哦即溶， 嗱佢唔係你知我哋嗰啲咖啡係。 係衝出嚟㗎嘛，嗰啲撞出嚟啊，又要監乜嘢，啱啱走成㗎嘛。佢啲茶餐呢啲飲嘅衝出嚟㗎，屌你老味，腳正茶餐咩嚟？ 即係我衝，我明白。 啊，佢嘅奶茶真係茶包嚟嘅。 嗯，哦。 嗰只仲係咁樣嘅，即係仲係咁樣嘅。咁啊，咪係啊，係咯。咁啊，朋友 A 就係識頭老馬，有個二奶，咁就介紹啲二奶姊妹俾朋友 B， 朋友 B 就帶埋我去。咁啊睇到，哇！簡直好似點？哇！好似咩？好似皇帝咧？ 喂，咁唔係我想問，唔係我想問，即係你參加過呢啲活動啊？咁你即係你跟埋另外一個一齊去睇啦。咁有佢帶幾個女仔俾你睇啊？ 都揀 你係兩個埋一路嘛？係咪先？ 都 係 揀妃咁咯，即係皇帝選妃唔會。 但係佢係成班朋友，都係叫朋友，唔會話俾即係嗱。咁你唔係屬於叫雞頭嘛？即係真係揀女朋友嘅。 揀二奶啦。 嚇！即係當咪咁揀完之後揀啱咗咁點？即係會點？ 跟住咪驚下咯。 一個月幾錢？即確講喎。 就真係其實最緊要重點啊，係咯。嗱，我講八十年代一個月幾錢？ 唔係你揀啱咗就即刻講俾幾錢一個月？ 基本上其實已經差唔多知道。 有公價噶嘛？ 有公價噶，就係因為朋友 A 已經俾開噶啦嘛。 係啱。 係咪先？ 哦，我明白，即係等於買老婆咁咯，即係好似而家啲人去越南講明，譬如可能五六萬有乜檔啊，咁你就一個月就俾幾多就 OK 咁啊？ 嗰日帶嗱，你計下喎。 咁佢會唔會揀先？即係可能嗱，你有朋友 A 同埋你嘛，朋友 B 同埋你嘛，咁佢會唉，我都係朋友 B 就收平啲，牛哥 冇啊， 就收貴啲咁樣，會唔會咧？ 個 case 係點樣呢？ 係點咧？ 其實我唔會，我未講價錢，到時我想俾你估下嗱，記住嗰頭嗰啲中港司機係揾十萬蚊一個月嘅喎，記住啊，即係冇咗百萬啊！ 咁你提下水租屋租間 OK 嘅屋，包括緊二奶嗰間屋幾錢先？ 2000蚊到啦， 我大概有印象。 2000蚊到啦，即係我係嗱，我講呢個係呢個泰寧花園價，記住啊，澳價可能仲平啲噶。OK， 好啦，啲啊死啊，講到邊度啊？ 点样个过程啊嘛？你朋友 A 就带你同朋友 B 同埋你去拣， 咁咧佢带咗 就 拣班女啦， 系 成班女啦。咁其实价钱唔使讲噶啦，已经唔使讲价钱， 即系大概已经公价， 已经系公价咗，因为个陈 即系跟翻朋友 A 个价 系啦。其实可能有几个价嘅， 咁可能朋友 A 啲贵咗或者比平， 系梗系啦。嗱，可能有几个价嘅，但朋友 A 个价咧就系会，即系之前都讲，即系好似咁样，可能朋友 A 同佢嗰个二奶讲话，喂，我都有啲朋友。想識下女仔，想包養一件，或者幾啲幾啲瓜啦，咁你咪介紹咯。喂，當時嗰啲女咧，嗰啲女仔咧，即係對香港人係有一種 傾慕 啊！即係佢真係完全係唔介意做呢個二奶噶，完全唔介意嘅。咁 而家都唔介意噶啦，不過要貴啲。 而家咧，而家有撚香港人揾嚟做二奶。你谂下啊！ 你讲下你嗰个 而家 唔系我再到时再同你倾。 哇！呢个咪讲而家嘅咧，就留翻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讲噶啦。好啦，咁都系咁啊，嗌啲姊妹出嚟食喺茶餐厅见啦。咁见一如果见一 OK 咧，通常呢我个朋友 B 嘅 case 咧就三心两意嘅。咁佢比较咦又要 唔系你见到几多件啊？即系你两个咪拣飞咁拣大概 七件至八件到， 即系你两个男人啫。 啊，唔系我冇份嘅，我冇钱咧。 唔系。你去嘛？你同你个朋友 B 去嘛？即系有三条埋啦，老朋友 A、朋友 B 同埋你。 仲有一条仔嘅， 仲有一条仔嘅。咁嗰个都系有心人啦，即系其中有两个就系想拣二奶嘅。咁就带咗七条女俾两位拣二奶， 七条咯，我唔记得啦。即系咁，当然有一条咧就系朋友 A 嗰个 OK 嗰个咯，嗰个 即系起码每人如果要拣，可以一拖三都得嘅。 系可以 OK 明白。 咁当然啦，咁啊朋友 B 咧就三心两意啦。咁但系最后唔知噶。即係喺個茶餐廳度食完飯咧，咁跟住就行下街啊，真係好中意去。 咁你聽 我先，就好中意去一齊去捏下腳啊，揼下骨啊，跟住就翻去個朋友 A 嗰個泰寧花園嗰個屋度坐下，跟住坐一坐，你跟住就落街食飯。咁嗰時候已經就話俾你啊，個朋友 B 已經揀到，佢已經揀到啦。 我揀，哦 ，OK， 揀到啦。未講價錢之前咧，咁你最緊要係。嗰啲女會做啲乜嘢？ 未講價錢， 因為你記住，佢係俾人揀緊㗎嘛。佢哋要對個陳明朋友 B 好撚好，或者個朋友 C 啦，仲有一個㗎嘛，好撚好，佢即係望你去包養佢㗎嘛。 咁如果就咁坐喺度，啊，同你傾下偈， 挨埋挨曬挨曬咯。 哇！真係基本上除咗擔之外咧， 乜都做曬， 乜都做曬嘅，真係除咗擔之外，真係唔會係即刻搏嘢嘅。 咁你又去啊嘛？你可唔可以？你有冇扮係包啊？ 冇啊！ 即係你真係齋睇啊！ 我齋睇嘅咋，窮啦、啊，好撚窮啊！嗰度我八十年都仲係好撚窮。 咁你又話好平？啱啱先講完，問你幾次？係到時再慢慢你第一次開股，即係我覺得應該 我自己其實我覺得啱啱破產啊嘛。 八十年代？ 啊唔係嗰時候我窮過嚟噶，總之我 即係窮嗰期， 我係變我係某一個機緣先至揾到錢，跟住先至破產嘅。機緣嚟嘅，其實啊， 咁你而家係揾到錢之前嘅，屬於 啊揾到錢之前 ，OK 明白， 啊、都仲窮窮地嘅，後生啊，後生入邊有邊個唔窮嘅啫？ 哦 ，OK， 係 咪先？咁坦白講，我啲中港司機三十幾四十歲噶啦，嗰時已經， 哦，即係啲阿叔嚟噶啦， 啲阿叔嚟噶啦， 係咪先？即係帶住你個僆仔去睇嘢， 係啦，牛仔啊嘛，我哋啱啦，咁咪牛仔咯，唔係啲咪牛啊，唔係而家牛哥啊， 啱啱啱啱，朋友 B 當年幾多歲？ 四廿歲到咯， 得，即係。而家六七張咯，而家可能 哇，仲未都唔知啊嘛，咁冇見好撚耐啊。 嗯， 啊，其實佢個結果幾好啊。啊，跟住就同老婆離婚又或者咧，佢嗱嗰啲機師唔講啊。好啦，咁啊即係嗰啲女去揾獵物嗰個時間咧、 嗯， 哇，真係千依百順，係誇張到點樣咧？幫我朋友啊，唔係我見住嘅，係朋友師嚟嘅啫，我唔識嗰個朋友師噶。 即係聽 翻，咁、啊、我見到啊，喺因為我哋跟住係上咗朋友 A 個客人翻咗屋企啊嘛。 哦 ，OK， 係得，我、哦、即係話另外嗰條友， 係啦，我唔識嘅，嗰、那個唔識嘅， 嗰、那個唔識。 嗰條女咧，係、嗯、幫佢剪腳甲啊， 職場啊， 係啊， 你即係你見到， 係啊，你知啲冚家產即係要除鞋噶嘛，你知好咧，喺、哦、大陸，唔知點解係唔係都要除鞋噶嘛，咁除咗鞋咁啊。哎呀，幫你剪腳， 喂，等等，問問 夾啊， 查一查， 有呢啲咁，我覺得有啲咁嘅 service。如果你嗰條女揀緊啦，話聲你聽，基本上 查一查先。朋友 A 條女咩鄉下？咁因為 死咯，我真係唔好清楚。 即係大概， 因為我就普通話都唔識講。 咁其他女都係嗰個鄉下老鄉子， 一定係 同一地方啦， 一定係。 我就覺得如果聽你咁講，我估係四川。 唔係四川，湖南啦、啊，當時湖北啦、 啊，係啦，當其時四川 唔係湖北河北啦、啊，唔係河北河南，屌你都黐線， 唔係錯曬。如果你話咁薄啊，一定係四川妹先咁薄。 未必。 即係九成啦，冇話未必啦，即係一定未必，冇話百分百。 咁你講錢啦。 嗯。 嗱，喺條飛魚，如果你真係揀到件啦。 嗯。 咁其實你唔使同佢拍拖，唔使成㗎啦。 即刻就叫包養開始。 一就包養即刻。 我估一估。 嗱，首先就嗱，你記住啊。當時租就二千零蚊啦。 咁我覺得俾條女就三千咯。 都差唔多啦， 三四千，因為計 唔係三千度啦，冇四千噶啦， 冇四千，係咯，因為你租二千零啊嘛， 二千五至 咁，即係個男人嗰、那個大概要拎五千蚊出嚟， 一百蚊日， 係啦，一百蚊日， 即係唔計租屋， 即係計埋租屋就大概一個月五千蚊，咁佢揾十萬嘅， 十皮嘢喎， 十萬蚊， 咁你有乜可能嗰啲中港司機唔屌你老味個個包件啊？ 咁啊係， 係咪先？係咪先？即係嗰陣係好玩到咁樣啊！而且坦白講。 我就講翻 我仲其實好稀疏噶啦，因為八十年代已經係三十幾四十年啦。 唔係，你應該講緊八十年代尾啦。 尾啦，係啦，咁。 但係我當時 我一陣講埋先，三十幾四十年好稀疏啊！但我依家都仲記得嗰日嗰七件至八件女，真係件件都好撚得， 嗯， 件件都得嘅，真係唔知點解，真係嗰陣啲女真係屌你都黐閪惡嘅喎。 唔係，我覺得有 假。廿零歲。 即係你如果你話三千蚊啦，其實可能佢哋打工，應該我印象中係千零幾百蚊到一千 幾百蚊嘅啫，幾百蚊 應該係咯。 即係嗰時，因為嗰日我拍緊拖噶嘛。 O K。 啊，八十年代嗰度我自己嗰條女做歌台嘅。係。啊，嗰陣八百蚊個月。 係咯，所以佢咪 八百蚊個月就包公司包佢宿舍咯，係包宿舍嘅。 同埋我想講，如果佢賺三千蚊，即係八百蚊嘅四倍咯，八四三廿二咁啦。四倍，咁但係你條女搵八百蚊，已經係等於鄉下可能搵一二百蚊嘅四倍喎。咁、四倍嘅四倍就十六倍，即係佢可能做一個月你嘅二奶，等於我喺鄉下搵年幾錢嘅咯。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即係嗰個差別， 可以 即係就等於話，而家有香港有個女仔，而家香港女仔大概搵萬零兩萬蚊啦，普通冇乜讀書咁當啦，咁即係廿萬一個月包一個二三萬咯。 係咯， 即係可唔可以咁樣？ 可以咁理解啦，可以 咁樣理解啊。 但係嗰陣啲消費好撚低嘅啫。 就係咯，唔係即係你計揾幾多錢啊嘛？ 即係起層樓都係幾萬蚊，有冇幾萬蚊嘅？ 咁即係做一年二奶又差唔多起得。 但係佢通常嗰啲二奶係唔深足㗎嘛。 係。 嗱我講下我呢個朋友 B 嘅結局啦。佢就最後都揀到啦、嗯，都係嗰班女揀到啦。我唔記得條女係點樣㗎啦。咁最後咧，當然盡量叻㗎啦，著巢鳩佔啦，啲女盡量叻㗎啦嘛。啊，成功就將佢嗰個正室 踢走咗， 踢撚走咗，唔、嗯、知道用咩方法。咁、 嗯、 最後咧就喺咩酒樓嗰度擺酒，就請我哋飲。咁、 嗯、 啊、 嗯， 我話其實好似經歷咗幾年嘅啫，幾年嘅啫，咁就。變成見到我就知道，哇！大陸啲二奶都嗰頭長得包二奶真係好容易嘅啫，好、 嗯、 正喎、啊，咁樣咁啊， 個男人唔夠定力咯，你個 friend。 嗱、 即係我如果有機，即係冇時間啦。如果唔係，我下次有個，即係我覺得你出去玩， 嗯、 即係你要玩到你要俾自己一個限度去玩。 O、okay, K，、 啊、即係譬如你覺得你已經唔，即係譬如你覺得你老虎， 嗯。 是可能你過世是會對你好的人呢、嗯、你出去怎樣玩你都要不可以搞到老虎那裡。 你窮的。 不是。 你有錢不是這樣的眼仔。 不是我覺得一來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說呢現在他這樣你那個朋友 B 又說修成正果啦所謂跟我二 奶。不是那條女修成正果啫不是有 B。 咁但係而家咁多年後，嗰、那個人可唔可以同佢中老？會 唔知啦，咁樣樣 啱啊，就係啦，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 好耐冇見，咁唔知啦。 即係我哋做男人出嚟玩咧，即係我覺得你要睇你自己。譬如你已經同老婆冇曬感情，就冇得講啦。 唔會冇感情嘅，其實都其實我仲知道咧，佢啱啱出嚟玩嘅時候咧，佢、 嗯、 當然我估你有感覺嘅，佢唔係諗住真係長遠同呢個女人呢個二奶一齊，即係佢大佬個嗱最撚衰最撚衰一樣嘅。个个朋友都包二奶， 嗯， 咁我自己冇咪好戇鳩，即系因为有啖， 即系个个朋友都系中港司机， 啊，因为佢啲朋友都系即系其实物以类聚嘅啫嘛， 即系搵到钱， 啊，都搵到钱，个个朋友有我冇戇鳩，系咪先？带点带出街啊？系咪先？咁夜晚我等柜嗰时候，我点啊？咁我咪我自己一条友个个都拖住件，嗰啲打麻雀都两公冇得斗两公冇嘅，中意玩呢啲咁嘅嘢嘅。咁我冇戇鳩，咁通常好多人都會自動困埋嗰班人就自然包埋一齊㗎喇。 唔係包唔緊要，即係睇你呢嗱，即係 包係唔緊要啊。但係講真，好多 case 真係其實好多啊，跟住都同嗰條女修成正果，即係嗰條女修成正果 嘅。係啦，賣 街食井水。 但係個問題係，而家今時今刻你個 friend 可能有嗰條女又有第二個，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 咁就唔知啦。 係啦，即係估唔到個結局噶嘛？可能你明唔明我意思？即係出嚟玩唔緊，我覺得男人出嚟玩，即係以我嚟計咧，即係我點樣玩我都識翻屋企。 我知你意思咁。 即係你明我意思？ 窮啊嘛。OK， 好啦。 即係又係窮呢個問題。OK。 下個禮拜、啊、 我有錢係咁啊！如果有錢， 下個禮拜啊， 嗯、 下個禮拜我哋再講呢個90年代嘅二奶邊啊，就可以做埋朋友啦。 哦、oh, ，OK， 啊，而家我哋啲朋友基事啦， 嗯， 啊，咁當然名啊就係孤人其名啦，到時我識講噶啦。 喂，等等講埋先 ，OK， 咁你幾時會話俾阿恩仔咧二奶同小三分別啦、 啊？第三集啦，第三集啦， 即係而家都仲係有分別，即係而家依一個係叫二奶 啊， 下一集講嘅都係叫二奶， 都係二奶，應該都係二奶。 OK， 明白。 即係其實嗰個身份二奶嚟噶嘛， 嗯， 啊，佢哋嗰啲嗰個身份，嗯、即係我哋嘅朋友啊，嗱、嗯，呢、啊、個就我哋共同朋友啦， 嗯， 啊嘅都係二奶嚟噶啦，其實冇程度。 即係嗰個朋友，即係我都識嗰、那個、 啊、 男嘅都識、那個。 公子啊， 我公子，哦嗰個係係咪？ 算係啦， 嗰、那個我覺得如果公子應該唔係喎。 公子算係，又係修成正果啫嘛，其實而魏健女， 佢唔係冇修成到， 冇修成過都係有二奶嘅。 係啊 ，OK 啊，得啦得啦，講句公子啫嘛，明唔明啊？ 我明白 明啦 ，OK 咁啊， 買下關子先， 買下關子先，我哋咁啊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